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市公园管理中心近日推荐十大赏荷纳凉圣地，市民可以在片片荷塘前感受夏日的气息，请听报道。 北海公园位于秦皇岛东南侧的荷花湖，是北海公园第22届荷花展的湖联展示区，近8000平方米的荷花种植面积与白塔遥相呼应。栽植品种是白洋淀红莲、太空莲，花期从6月下旬到7月下旬。泛舟玉渊潭公园西湖，可以欣赏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壮观景象。赏荷地点是公园西南部的万平荷香景区，品种有红莲、白莲，花期在7月到8月。香山公园静翠湖中的荷花在炎炎夏日让人心静凝神，坐在湖畔的亭子中，感受湖面上徐来的清风，让人摆脱世俗的喧嚣。赏荷地点在勤政殿前月牙湖、来秋亭前水池、水泉苑、静翠湖、眼镜湖，品种有睡莲、荷花，花期在6月到9月。北京动物园牡丹亭周边荷花池与环廊、假山石搭配成景，荷花品种丰富。赏荷地点在畅观楼东侧，牡丹亭周边品种有玻璃夫人、黑龙江红莲、大杂锦、万维沙、克罗拉多等，花期在6月到8月。此外，中山公园的水榭、四宜轩小岛景区、中国园林博物馆塔影别院景区、景山公园南门启望楼前、颐和园的九道湾耕织图、早见塘湖景区、陶然亭公园华夏明庭园的近月亭景区、紫竹院公园的北湖与南湖的荷花渡景区，都是赏荷的好地方。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游客不要采摘攀折荷花，赏花爱花，让美更久的停留。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石景山游乐园正在举办狂欢之夏活动，这个夏天石景山游乐园在晚上也可以游园。据介绍，这次活动以游艺狂欢为主线，融入灯光、音乐、美食等休闲文化元素，推出潮映灯光秀、酷爽游艺狂欢、美食啤酒嘉年华、炫动盛夏花车巡游表演等内容。昨天是清华大学实名预约参观入校首日，记者登录微信小程序发现，首日的散客预约名额已满。昨天不少游客反映，启用预约参观入校制度之后，进门时间大大缩短，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排长队了。从明天开始，京城正式入伏，一年最热的时候要来了。本周天气也非常应景，周后期有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三伏天大家务必注意防暑降温。另外，进入七月，汛期、暑期、旅游高峰期三期叠加，公众出行需要注意安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权威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和灾害防御建议。针对暑期出境旅游热点，北京保监局发布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根据实际目的地选择适合的保险险种和保额，避免保障范围和旅游实际需求不符等情况的发生，使保险为消费者切实减轻顾虑。2018年暑期旅游大数据预测报告近日发布，对暑期人气最旺的出发城市、目的地、出境游国家等进行了排名。位居前十名的国内热门景区分别是上海迪士尼乐园、峨眉山、黄山、北京欢乐谷、珠海长隆海洋王国等等。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本市出现大雨，并伴有雷电，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个别点达特大暴雨。从昨天晚上八点到今天上午十点，全市平均降雨量36.6毫米，城区平均是41.3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密云、张家坟310毫米。受副高外围的西南暖湿气流影响，下午到夜间还有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出现短时强降水的可能，请注意防范。上午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已升级为橙色预警，请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东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接下来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哎呀，昨天晚上那场大雨让我有些恍惚。 嗯， 您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想着我到底起不起来关窗户。 哎，不是 啊， 当然这也是一方面，我最后还是起来了。我恍惚是因为，您知道我看着世界杯呢， 嗯， 那边下着大雨， 嗯， 然后几乎是同时间，这边哇雨也起来了。我说我现在在哪儿？我现在是在俄罗斯吗？还说哦，俄罗斯跟北京这么近吗？ 嗯，看来下雨的时候都在庆祝获胜的那方呗。 是吧？ 嗯，不过呢，在此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因为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浩洋已经播了最新的中午收到的天气预报， 嗯 啊，已经提醒大家了，因为近一段时间可能雨量相对有点大，所以尽可能的远离有山有水的地方，这样的话可能更安全一些。 没错。 包括呢，比如说您要计划出行，那这段时间您是不是要改变一下您的计划？ 嗯， 特别是说要自驾车出游的朋友们，也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吧。 没错， 好了，那这里是住在876，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按照老规矩，我们在每周一的时候呢，都尽可能多的回答我们的听众朋友，无论是在我们的官方的微博，包括我们的邮箱留的一些问题，我们都会在周一的时候让我们的两位固定嘉宾给大家解答一下。而且呢，我发现大家越来越信任我们这两位嘉宾了，所以在此我们要再次介绍一下他们二位。 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维嘉，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嘉。 嗯，另外一位是北京紫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师杨永刚，欢迎。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嗯，哎，刚子， 嗯， 今天这么多的户型图，嗯，其实真的里面有一些我觉得还不错， 嗯， 有一些确实如果要是改变的话，真心有点难， 是吧？ 是这样 啊， 嗯， 包括有一些朋友都自己想出来的一些办法，说要挂画啊，要什么的，说能不能有所改变，反正我们都有点。脑子里起雾，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 嗯， 不过呢，再次也要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在上直播的时候，大家呢可以直接发微信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互动。所以今天呢，我们每说到一个户型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按顺序，比如说我们一会儿要提到户型一，大家只要发一，就能够看到听众朋友问到的这个户型。当然第二、第三、第四您就以此类推就可以了。 嗯， 另外我们的联系方式呢还有我们的官方微博，也就是在新浪的住在876，您可以直接在下面直接问出您的问题也是没问题的，发私信也可以。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邮箱，我们邮箱的24小时都是开通的，就是汉语拼音的住在876 @163.com。我们抓紧时间先来看看第一位朋友西风瘦马的问题。 嗯，他的问题是啊，两个问题要咨询一下今天的这两位专家。一呢，是我们家客厅和阳台的这个窗户能敲掉吗？那关于这个窗户能不能敲掉呢，有的人说可以，有的人说不成，那到底成还是不成，从这个户型图上能看出来吗？啊，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卧室二里边想要弄个柜子，你们建议是定制呢还是买现成的呢？啊，谢谢大家。 嗯，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看到我们西风瘦马这位朋友发来的户型图，您就只要发一，您就可以看到这个户型图了。 嗯，阿拉伯数字啊。 是的是的是的。来吧，刚子。 好，我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从图上看能拆。 能拆。 阳台二可以拆。 对，其实是这样，他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人都在关注的问题。有些时候像我们客厅连着一个阳台，或者是卧室连着一个阳台，有些时候是有一个门有个窗户，或者说是门连窗在一起的这种形式，我们都希望能够将它尺寸扩大一点，然后增加我们的这个主要空间的一个面积尺寸。那这时候如果要拆掉之后的话，看看有没有一些结构的安全和隐患，这个我觉得他是问的最主要的问题。其实这类的话题其实很好去解答。第一呢，就是您看一看阳台，它这阳台三面是什么？如果阳台三面全部都是窗户的话，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就不建议了，就特别特别不建议去。 三面都是窗户就不建议拆了。 对，特别特别不建议拆。然后呢，像我们现在这个户型其实就挺有意思的。 嗯， 您会发现我们左边一面墙延伸出去之后是跟主体结构延伸出去的很长很长的一个承重墙，然后右边的话呢是卧室的一个墙，那这个墙也一定是承重墙，所以说这个阳台的话呢中间这堵墙肯定是能够拆除的。您就去拆去吧，然后应该不会有什么结构安全方面的一个隐患。从施工的角度上是不会有问题，但是从设计的角度上您要考虑一下，因为您这样拆除了之后看似把咱们这个客厅的面积增加了，但您同时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将客厅反而会出现了一些不规矩的形状，就是里出外进。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客厅呢，如果不算进门的门厅这块的话，其实还算是一个方正的空间。如果是增加上阳台二的面积的情况下，其实客厅反而不是那么的方正了。所以说你要考， 就是有点像个 L 型。 对，有点像 L 型了。 嗯， 那么现在呢，你要在使用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好他们之间的这些关系，怎么能够将这个房间变得更舒服一点，这是您着重要去考虑的。 嗯嗯，那也就是说在分辨它是不是承重墙的时候，主要是看它外面的窗户是不是一个 U 字型的窗户。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对，很重要一点。其实这个呢是粗略的粗略的办法。我们其实简单的说呢，就是阳台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呢，就是它是现浇的，和我们这个整个主体现浇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靠近主要空间这一小块的墙就不是一个主要的承重点。可是另外还有一种形式呢，它是悬挑式的结构，就是挑出来一块挑板，然后当做阳台的地面，在进卧室端或者进主要的空间端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比较重的东西，比如像承重墙、配重墙来压一下，防止它倾倒。那也这种结构性的话呢，就不是特别建议拆了。对，而且呢，您别太去看别人家，因为别人家拆了，不代表我们自己也能拆。 明白。 还是咨询一下专业的人员来去给您去做做综合分析。 嗯，好。那他关于定制还是自己做一套柜子的问题。 啊，这个，嗨，其实这事儿是怎么说呢？我您这样想啊，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家具最开始一批是自己木工在现场来做。 嗯， 但是由于环保的问题以及美观度的问题，包括像现在的人工成本问题，不在现场做了，那么都上外边去买。有很多的成品家具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它样式啊尺寸都还好，比如像一些欧式家具、中式家具，那么这些其实去仿或者去定制的样子可能都不是那么的美观。所以说要看一看自己家里边的风格是个什么样子的。另外呢，如果真的像我们是现代风格的，用的更多的是摆饰家具，那这时候就完全可以定制了，因为它可以跟我们房间里边的所有尺寸正好吻合，而且里边的这种空间布局可以和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储藏量的多与少来进行划分，这样的话会更合理。所以说您还是看一看家里边是什么风格啊，主要选用的是什么材料的一个家具类型，这两个其实跟这很有直接关系。从价位上来说，这两个其实差别都不大，都还可以。 嗯， 哦，哎，其实各有利弊啊，可以具体问题更具体分析吧，对吧？因为比如说你买现成的其实也没问题，但是是不是它的款式包括它的大小规格正好符合您要放的这面墙？ 有些师傅是这，您说这个是好的，因为现在的成品家具它也有很多的尺寸，比如说以30公分或者45公分为一个单位，多一点45公分90公分等等这种形式，它是一点点递增的，那么基本上能够吻合我们家里边差不多的尺寸，当然不会能够把每一寸的尺寸全都利用好啊。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这要是一个实木的带风格比较强的这种实木家具的时候，它会对于比例样式可能都会有一些要求，那么再去定制的时候改变了它的这种标准比例尺寸，外观可能就不好看了。 嗯， 对，存在这种问题。 好， 我一直以为比如说像卧室啊这样的情况，这假如说你是一个，你说到很具体，就是哪一面墙大概是什么距离，我在这儿想要做一个柜子，你建议我是定制还是买现成的？ 这个 我觉得 常规上来说， 对，应该 这个是常规上来说，这一定是进卫生间端这面墙做一个柜子。 哦， 对， 是吧？ 一定是这样啊。 那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那可能就是可钉可铆，他那里那个门在那儿，他估计比那个尺寸卡的会比较严格。我就说剩下那两面墙，你要说弄个柜子，你不可能都顶头，那随便呗。 不现实， 因为顶到头的话它还有一个窗户。对， 而且这个整个的房间的宽度也就才2.8米，刨去一个柜子之后床的尺寸几乎就没了。 是的是的是的。好，来吧。接下来的这个问题看着有点复杂，但是我相信在博士那儿应该也不是问题啊。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刘志群，他的问题是这样的，请问一下谭博士，我家的这个户型算是卫生间在正中间吗？如果是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吗？而且他说我打算在卫生间边这几面墙都挂上画，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想挂画这个问题。来，先说他算卫生间在正中间吗？ 这个真算卫生间在中间，而且不太好搞。硬伤。 是啊，因为这个卫生间你也没地儿搬啊。 对，而且马桶的位置好像似乎更中间一些。这个咱们之前反复在节目中也说过，如果想确定卫生间厨房是不是在中心点的话，就把整个房子分成那种四川的那种九宫格火锅，这个厕所可真是在中间。挂画嘛，其实不会有太大作用，这真是一个硬伤。如果真要解决的话，我反倒建议这个卫生间里面多用一些石材类的颜色，或是材质，甚至大理石类的材质，或是说摆放一块泰山石之类的。因为咱们正常在故宫的，从古建筑学来说，中间的位置就类似于乾清宫，乾清宫搞个马桶在那儿不是那么妥当吧。所以这个从心理学上或是从空间构架上都不是太合理，这个真属于建筑学上的硬伤。 所以就是说他自己突发奇想说在卫生间外面的墙都摆画， 哪怕要挂画也只能类似于山的画，可能会有所好处。 只是可能哈， 只是可能，因为这个位置真的不适合有卫生间。 哎，真的，这个户型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你看客厅跟厨房正中间居然有一个卫生间，其实如果要是卫生间比如说分别在一个卧室的边上，哪怕是在卧室的里面，整个的客厅包括你未来都可以做成一个开放式厨房，应该是一个挺通透的地方。 是， 那你说他这是怎么设计的？这是很奇怪。 所以如果说看这张户型图，如果我能给建议，我也建议说，如果卧室壁，那个听众如果在听的话，卧室壁的床的摆放就千万别像您发来的这张图这样摆，最好掉个个儿摆一下， 放到对面墙上。 对，否则对身体健康就更不好了。 是， 晚 上刚睡着了，突然听见就有抽水马桶的声。 而且像这种如果说隔音不好的话，半夜总会听到马桶的下水声。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这也是个硬伤。 好吧，不要挂画了，挂画起不了什么作用啊。好吧，我不知道志群朋友您听完了这个是否满意。当然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要是说他们家户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您也可以发送二，您就可以看到这个户型了。来，抓紧时间让我们来看看听众三问的问题。真的，听众三他们家的这个问题，我才觉得刚子应该觉得束手无策。 是吗？ 啊 我们来赶紧看看这听众三啊。听众三是这个曲艳玲，他的问题是， 我们家的厨房呢是一个大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怎么看都别扭，用着也不舒服。请教这个设计师啊，该怎么改？还有就是进门的这地方，目前是摆了鞋柜，但是也挺别扭的，怎么办呢？啊，谢谢大家。 是的，大家如果想看到曲燕玲听众朋友他们家的这个户型图，您可以发三，您就可以看到了。真的，这个真的有点难。 嗯，挺头疼的， 是吧？ 嗯。这个房子这个真的属于异形房，因为你像我们两个卧室还算规规矩矩的，进来之后的情况下，我们主要空间像客厅啊，没有餐厅、门厅以及厨房的位置，其实都还 对，都是优势，都还不错。 嗯，然后在现在其实这么看啊，我觉得现在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进门之后没有一个规规矩矩的门厅空间，然后我们放个鞋子，刚才提到了放鞋柜，其实不好看，挺难受，不舒服。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从门上进来之后看到的正好是一个夹角，看到的就是北面和西面的这两面墙的一个夹角，这个让人看着他一定会觉得难受的。而且呢，沙发一定是顺着我们现在的墙的位置是平行的或者是垂直的，那么看起来之后进门看到这个沙发也是斜的，总会觉得不舒服。所以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沙发摆放，从北侧来去看的话，就是现在的沙发摆放方式正好对着是窗户，那这时候放电视什么的都不是很好放，所以说我其实也 是电视没法放到窗户那边， 没法放。而且另外呢，就是它永远会让我们觉得，当然从外边一看可能看很好，但是我们其实不是特别习惯光线从正前方照到我们的脸上，这样不舒服。还是习惯性的窗户从侧边，光线从侧边打进来，一切会更舒服，更符合常规的状态。所以说我给您提建议，就是您可以考虑考虑加出来一个门厅。这个门厅呢，它的这个加出来这堵墙一定是和我们客厅的那个墙是垂直的，一定得将客厅变成一个矩形，也就是长方形。先不管门厅啊，先把客厅空间给它做好，做好之后的情况下，隔出来一个什么形状就是一个什么形状。然后这个房间里边，就是这个门厅里边呢，再通过比如说高一点的鞋柜啊，再适当的进行下弥补空间。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弧形，或者说通过鞋柜的薄与这个薄与厚的这样一个问题，把里边的空间变得也相对来说直一点，规整一点，这个也是我们去处理的一个办法。另外呢，可以在这个门厅的尽头的位置可以加上一个牙口，这个牙口是通往这个客厅和餐厅的，让我们门厅和客厅餐厅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区分和划分。这样的话呢，能够将空间划分得更合理一点。这样的话您进来之后不会直接看到有很明显的和我们就是和我们进来的视角相倾斜的这样一种状态，能够改变一下，这样会好很多。而且它真的解决了我们在客厅里边看着也难受，就永远什么时候看着都难受的这种状态。当然了，像我们进来之后谁家都是这样，有一些脏脏兮兮的乱乱的一些东西可能放在门口藏起来，一定要有地儿藏。来一个快递之后呢，别把屋子里边一览无余看得那么清楚，这个也是我们增加门厅的这样一个作用吧。对，把这些处理完了之后，其实就会涉及到我们的厨房问题。厨房其实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倾斜的，算什么，算三角，算什么呀，反正就是挺难受的这样一种形状， 不规则的菱形、梯形，不对， 四边形。 我们每个人都没有用一个很好语言把它形容出来，就说明它其实还很怪的。这个图纸上啊，其实也是摆放了一个这个示意的这样一个形状，但是一定不能这样放。它的这种形式，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房间中的一个主要墙面，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很长的很直的这个墙面上，也就是承重墙和入户门相衔接的这堵墙，就这堵墙上。我们做橱柜一定是沿着这堵墙做平行状态的。对，能走到哪就走到哪儿。如果能做成一个 L 型的情况下也可以，也没问题，就是哪怕稍微的短一点。长边是在这个承重墙的这一块，短边的话呢就把它封起来，就是做成一个 L 型的橱柜，您会可能会更好用一点。另外呢，您还可以再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厨房的有一侧墙是轻体墙，您可以考虑考虑，因为我们日后的时候要做了一个门厅，然后呢，我们将厨房的冰箱嵌入到我们门厅和厨房之间的这堵墙里边，这样的话能够借用一点墙体尺寸，也会能够将 厨房里边的空间利用得更好一点。 嗯，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把这两个问题处理完了之后的话，卧室其实卧室跟卫生间都挺好的，没问题。 他这个户型我刚看了一下，我发现好像哪没对，我最后发现了，就是刚才这个刚子讲了，他这客厅啊，包括他这几个卧室都没问题。实际上他这卧室我们这么看是没问题，但你看他底下他那个北 指北针， 指北针，他那个北是斜着的，就是我们刚才看这 西北看东南的房子，这个户型， 对吧？就是实际上我们不应该这么看，我们应该这么看，你就发现好像每一个房子它都不是说是那种正南正北的， 不是这样啊。这是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如果它这个房子一定是就着某一些就是外环境，它也会有一些跟这个房子相平行或者相垂直的一些关系 啊。 所以说从房间里边之后它是感觉不出来的。第一，房子是这样的；第二呢，房子外边所看到的，比如说路啊或者桥啊什么之类，也是这样子的，它应该是感觉不出来。但是到房子里边会转向，是真的。这边是南，这边是北，它可能说的不是特别清楚。 对，因为我看咱们刚才这几个户型都是正南正北，正南正北，到这儿，哎，来一个45度啊！ 这个房子的户型其实很像勃朗宁手枪上膛那一刻的造型。 嗯，你就别吓唬人家了啊！你就别吓唬人家了。我不知道听众您听完了我们的嘉宾说完了这些是否满意啊？ 嗯， 其实如果没关系，您又觉得说，哎，刚才说那个有道理，但是我好像没太听明白，然后咱们可以再发私信，然后咱们再具体再跟您解释一下，都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倒是刚才听了刚子简单那么一说的话，哎，我倒是觉得会缓解很多。 对，其实他关注的只是厨房问题，其实厨房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在客厅和门厅。 是。但是你刚才都已经点出来了客厅的那些问题，我 解决方法也 会有缓解， 好得多。 这里是住在876，当然呢，我们还有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只能在下一节再继续了，因为这一节呢到此也将告一段落了。还是那句话，如果要是您想看到我们听众朋友发来这些户型呢，您就依据我们的顺序，您可以发送数字12345 6这些，您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所问的问题的户型了。都没有什么问题，包括您如果也有问题，您呢也可以到我们的邮箱汉语拼音住在876@163.com，我们可以进行互动。 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特别特别多的名牌， 特别特别全的产品， 特别特别值的价格， 特别特别牛的配置。 你知道我说的啥吗？在这接下茬， 你说的不就是 全包圆？全包圆暑期名品奥莱火热来袭，999每平米的价格，产品全面升级，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环保建材。 电话 400-606-8866， 400-606-8866，全包圆全系整装产品，暑期名品奥莱火热开售啦！ 更多细则致电咨询。 特别特别多的名牌， 特别特别全的产品， 特别特别值的价格， 特别特别牛的配置。 你知道我说的啥吗？在这接下茬， 你说的不就是 全包圆？全包圆暑期名品奥莱火热来袭，999每平米的价格，产品全面升级，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环保建材。 电话 400-606-8866， 400-606-8866，全包圆全系整装产品，暑期名品奥莱火热开售啦！ 更多细则致电咨询。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棒。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北京时间下午的2:31，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就在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郝阳。 我是王威，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们现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二节了，在此呢，我们再次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维嘉，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嘉。 另外一位是北京紫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师杨永刚，欢迎。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啊，因为接下来还有还有三个户型需要两位嘉宾点评。我们先来看看第四位朋友，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大熊宝典，他的问题是，各位，我这户型怎么样？有硬伤吗？反正我觉得还好。来，博士， 没太大硬伤， 没有硬伤， 除了进门有点通透，这个玄关能解决，还不错，还不错。如果老房子能这户型，可以的， 已经非常好了， 已经算很不错的户型 了，而且不算缺角。 对， 哎呀， 稍微缺点不太明显，东北跟东南属于小缺吧，不明显， 但是也还好吧， 还好还好。 好，那我不知道大熊宝典您是否已经满意了？ 没有硬伤，没有硬伤， 是是是， 放心住吧。 好，来，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五位朋友。当然了，如果要是听众朋友说，哎，那我看看谭博士说的这个户型还不错的这个是什么样子，您就可以发数字四，您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大熊发来的户型啊。当然，我们马上要来看看第五个问题了。哎呀，这个我觉得也不错哟。 这个轩宇晨的问题说，几位看看这户型好吗？130平米的， 哎，130平的，来，博士， 户型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说实话比上一个要好一点，规矩一些。他这个户型一眼看的问题就是，他中间这个卧室他也没标注卧室几啊，跟卫生间的那个门是有所正对的，这个细节问题装修的时候可以处理一下。而且厨房的位置还不错哦，在东北方向。 哦， 那是一个相当好的位置。 好。 而且，但是细节上是他的这个文字有很多，刚子似乎找出了很多问题，我建议让刚子来给听众解答解答。 因为我怀疑啊，就是这个图有可能，比如说开发商在推销自己房子的时候， 然后做的一个预估，比如说，哎，我这个有什么样的空间，然后好在哪儿，谁跟谁在一条线等等，然后包括人家也说，哎，如果要是装修的话，最好是这地儿是干这个，那地儿干这个，反正乍一看的话，我觉得还不错。但是刚子说，哎呀，这里头还是有一些门道的， 猫腻啊。 对，是这样啊，那个王老师，这个不是开发商做的图 哦，这不是吗？ 对，不是开发商做的图。我跟您说一下，开发商做图，他会有一个技巧。他会把里边的这些家具模型做的尺寸都偏小，然后呢别人感觉，哎，这个这么大，里边还有那么大的空间呢，好像感觉房子挺大。 哦， 对，这个是开发商惯用的技巧。其实你想，130平米四居室，其实每个房间都不应该很大。 那是 是吧？对，那给我，所以说如果真是开发商去做的情况下，第一，它一定会是一个彩色平面图，那么里边的家具也一定会相对来说小一点，不会像现在布的这么真实，这一看就是1:1的实际比例。那这个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装修公司给做出来的图，然后上面那些标注的图纸的话呢，都是那个惯用的一些手法。这惯用手法是什么呢？就是我总得夸一夸你家的房子吧，那你找不到优点，我总要给你找一些优点出来，告诉你这个房子哪有好处，哪有这样的设计会有什么方便的地方，对吧？那好，那这里边呢可能就会用一些文字性的标注表示出来，这个里边是灵动空间的，窗前四房的，什么这个什么套房主卧的等等，这种形式其实都是设计人员增加出来的一个夸奖的一个说辞。 哦， 对对对对，但是其实看似还挺好的，还挺规矩的，但是也有它的问题。我给从这上也跟大家伙仔细说一说，如果大家伙真的要去看的话，才要仔仔细细看这个户型的，因为这里边真的有很多老百姓们没有关注的细节。 嗯，哎， 然后 那再前提再说一下，就是刚子，一会儿你要说的是在未来装修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细节，还是说这个户型上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装修 好， 户型还不错。 好， 对，这是一个大前提。 嗯，明白。 你比如说，就像我们这里边能够看到的，先从进门之后，这个玄关无所谓啊，很好，只能是这样去做了。但是客厅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这个客厅呢，我们如果这个房子假如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情况下，那个沙发是在东侧，然后我们的电视机其实是在西侧。而且呢，您要再关注一下的话，看一看我们的阳台。阳台呢，其实在西侧是有一个洗衣机，有一点点小窗户，大部分都是石墙的，对吧？ 嗯。 而在南侧和偏东侧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很大的窗户。那么，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去想几个问题。第一，那么房子当然是里边很重要了，而外景其实也很关键的。我们买了很多房子，它贵可能就贵在外景上，所以说您看一看，我们究竟是把沙发放在东侧还是放在西侧，哪个位置看外景看的会更多一些呢？哪些看到的是天空，哪些看到的石墙？我相信那一定是把沙发放在西侧，面向东，能够看到的空间会更多一些。 嗯， 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给您提出来的建议，沙发和电视之间对调的这样一个理由之一。 嗯， 另外您再想一点。我们太阳从东方升起，奔南方，奔西方，这样去走，其实会有更多的时间是照在电视上的。 哦， 对吧？ 对对，就是如果要是按它现在这个设计的话， 对对 对。 嗯、 那么我们其实那总会让人觉得开个电视看不清楚，拉个帘儿吧，别这会不好的。我们要把电视机对调一个人的话，更多的时间其实照在沙发上，照在人坐的地方，那这会不会感觉更舒服呢？ 嗯、 而且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紫气东来”。 嗯、 我们坐在沙发上面向着东方，然后迎接着紫气东来，这是多祥和的一件事情啊、 嗯、 所以说要是我的话，我真的会建议您沙发跟电视机对调一下。 嗯， 对，这就是我们这里边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然后另外呢，其实我们也是说了卫生间的事情。刚才那个谭博士也提了一个事情，卫生间跟这个卧室门啊其实正对着，这个时候感觉不好，这是第一个，是门正对着的原因。其实第二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还是光线的问题。我们在卧室里边有一个飘窗，那这个飘窗其实是在床尾，就是我们如果按现在的这种布置的形式的话，是在床尾，这个时候其实感觉不舒服，因为光线是在远端，不是在人的近端，这样的话是不好的。如果您能够将我们的床给它对调一下位置的话，然后将门也是开在偏西一点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人其实是在这个飘窗的这个位置，离光线会是更近的，感觉也一定会比现在要舒服的多。 嗯 啊，而且也解决了比如像我们卫生间正对着卧室门的这种 尴尬， 对对对，不是那么好的这样一种形式，我觉得可能会更理想。 是因为你想四室，但凡比如说有去客厅 哈，吃饭也好，或者朋友也好，去了这个客厅边上的卫生间了，哎，正好一眼就能看到这个卧室里头了，也不太好， 不太好。对对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啊。而且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卫生间，卫生间很好啊，干湿分区啊，对吧？ 嗯。 但是也有一个不好的问题是哪儿呢？就是卫生间门其实是向里开了。我们这个卫生间其实尺寸不大，如果你能考虑向外开的话，其实会更好，因为有可能会对马桶有一定冲突。而且从居家安全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也是建议向外开。举个例子，买四室的一定是家庭人员结构比较复杂，那么就有可能会有老人，会有孩子，会有当代的这个主人。 哦，对对对， 家里边说到安全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居家里边最危险的地方其实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尤其是以卫生间为甚。那么我们会想到洗澡的时候或者说上厕所的时候都有可能会有，比如说用力的时候啊，或者是缺氧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发生一些危险。 是的是的。 我们假想一种状态，如果人在卫生间里边的时候倒在地上了，那么即使我们能够发现，家里边即使能够发现门向里边开的时候，其实也会延误抢救的这种时间，会碰着人也不好。 嗯， 所以说如果您能够向外开的话，真的发生了万一也会很及时的，没有任何损伤这个受伤者的这种状态下给进行抢救，向外开多好了，对吧？所以说我也是建议您把卫生间的门向外开，这样会更合理。对，所以说这个里边的卫生间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而我们再往下来说的话，可能是涉及到一个厨房问题了。这个厨房布置的其实也不对，进去之后的话，其实是我们看右左边是个灶台，正对着是一个手盆，而右边的话是一个冰箱，好像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您却发现右上角其实是一个排风的一个烟道。 嗯， 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是要将灶台尽可能的离我们的排风道更近一些，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效果其实是排烟效果会更好，别离它那么远。对，所以这个里边也是我们要提到的问题，其他的其实都不是那么的重要了，我觉得。嗯， 哎呀，那刚子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是有一些问题。 嗯， 莫非听众朋友人家啊发来这么一个图，主要就是看看两位嘉宾是不是能够从里头找出错，还是说哎呀不错，挺好的，哎呀没什么问题。 哎，我觉得真的不乏有这样的听众，就是想来看看， 是吧？ 就咱们看看咱们这水有多深。 好，不过就刚子刚才那么一说的，我相信它的使用性啊，它的功能性会有所缓解。 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性 啊，对对对，特别是安全性。 嗯， 好，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朋友您是否满意啊？ 嗯， 我们现在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位听众朋友啊，来问的这个户型。 嗯， 这个如果大家也想看这位听众朋友他发来的户型呢，您就发数字6就可以看到了。来看看秦方舟的问题。 他就说啊，专家问好，帮忙看看这户型好吗？12层楼的话选几层好呢？谢谢了。这个6哈。 来，博士。 这个户型确实还可以的，跟我当时几年前住过的某个小区的户型很相似，也是属于没有太大硬伤，比较方正。这个户型上那个听众，反正如果买了这个房子，不用就无所谓说那个怎么样了。最重要的也问选几层啊，这个问题好像咱们每周都聊过啊。 嗯， 取决于这个房子在小区的位置，我不建议选择靠近路或是小区边上的，最好选择小区中间，甚至是明堂能开阔一点的，也就是所谓的站在阳台或是主卧看出去，空间感能感觉更舒服，延伸感强一点的。而6到19层的话，我一贯顶层不建议选，如果景观好的话6到10层之间还可以。 嗯， 这就是我大概的建议。 嗯， 但如果说只能选择在小区边上的，比如说有的楼盘只剩小区边上的，可以选东户不选西户。 啊，西户是因为 有西晒，而且通常如果说在这种情况，这么说吧，小区如果靠近东面的情况下，如果选东户可能吵一些，但它光线会好一些。西面的情况下则相反，会有西晒。 嗯， 但相对于如果两者都有缺点的话，还依然是选东不选西，所谓紫气东来就是这样。 明白。 嗯， 哎，那比如说，哎呀，我这个啊，钱没有那么充足，那你越往高处买那当然越贵了。 嗯， 对吧？你每涨一层可能就得涨个500-1000的。那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可能我的实力最多也就是1层到4层这个实力。 1层带院会更贵吧？ 不，我就是这么说呀、嗯。一层到四层这个实力的话，那你建议？ 我会选择二三层。 二三层是吗、嗯、 对，因为四的这个数字我不到，有的人会忌讳、嗯、但很多学音乐的还认为哆来咪发很喜欢。 是小胖就很喜欢。 嗯、啊对。 对。小胖说我喜欢买四号楼四单元四零四多好全是发。 所以这个有个人喜好在里面，至于选那个低楼层的话，要我的话我个人肯定喜欢选三层，三生万物寓意好。 嗯好好好。来刚子。 这个我没啥问题，这个房子挺好的。 嗯， 对，放心买，放心用。 我就觉得这房子吧，就是，比如说我在客厅啊，倒还好。我的客厅我要到背后的那个卧室，我还得绕一大圈。 不，很重要， 是吗？ 当然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啊。 因为实际上它这地儿是有一个玄关的，你看到了吧？ 是啊， 哎，对对对，也就是说它的入户门正对的是一个小的正方形一个玄关，这个玄关后头才是类似于主卧呀、啊、或者是卫生间。但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玄关，就相当于这个卫生间跟它的入户门一览无遗。也就相当于，对吧？ 对对对对对，没错的，没错的。他 这个 就是要回避这个问题的。 所以人家前头这儿有了一玄关，哎，我觉得还不错。 是我这个我理解，就是我感觉，比如说我在这个把角，就是他这是比如说上北下南，我在这个最底下这个卧室住，我上去，比如说要找，比如爸妈啊什么的，啊，我说爸妈，叫是肯定听不见的，爸妈得绕一大圈。妈呢？啊，睡了。行，那我也睡了。 在家里可以每个人安一个步话机。 对对对，安一步话机啊。对，收到收到啊。 对，或者说每个人都拿手机，那个 是这样。王老师说这个真的不是玩笑话。 嗯， 您比如说像这种房子，老人一般的情况下都会在东南角那个地方。 对啊， 因为这个位置其实也比较尊贵嘛，老人都会在这儿住、 嗯， 而且离另外那两间卧室还有点距离，符合了这个生活习惯上的一个差别。那如果老人真的有些什么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可能晚上叫不醒或者没有力气去叫，随手有一个警报，随手的这种警报 是是是， 嗯。哎，那比如说刚子，因为最后一点点时间了，就是在装修的时候，比如说是不是可以在卫生间或者在床头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 现在有移动的， 现在有移动的是吗？ 对，你插上电之后随手拿在哪都可以， 哦， 很方便， 好， 或者挂在脖子上，或者放在哪都行。 哦，好， 这就方便多了。 好。 北京时间下午的2:46，今天的住在876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也是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答疑解惑。 是的，如果要是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在线下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住在汉字的住在876，还有我们的邮箱是汉语拼音的住在876@163.com。 我是浩洋， 我是王威。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好的，欢迎回来。说起目前最火热的话题，那肯定是世界杯了。无论是真球迷、伪球迷还是吃货，仿佛都在今年夏天的夜晚找到了共同的话题。世界杯的热度燃烧的不仅仅是赛事本身啊，同样呢，有一群人也加入了世界杯的大讨论之中，他们就是收藏爱好者。对于一个资深的收藏爱好者来说，什么火热收藏什么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而世界杯类的藏品他们当然也是不能错过的。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去市场上瞧瞧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哎，您好，您这段时间比较关注什么类型的藏品呢？ 今年的话肯定是看世界杯的藏品，跟着热度走啊。 我看您在市场里逛了半天了哈，您今天过来是特意在找什么吗？ 也没有，就是过来看看，今年不是世界杯吗？然后相关的藏品确实挺多，过来看看有什么好的，顺便看看我前几年收的那几个世界杯的纪念币现在是什么行情。 哎，您好啊，看您买点东西哈，您也是收藏爱好者是吗？ 我呀，其实我也不太懂，就是我男朋友不是球迷吗，他特喜欢看球，正好过段时间他过生日，我想送他点礼物，网上那些小玩意儿觉得有点幼稚吧，所以今天过来看看有没有有点意义的。 在我们的调研过程当中，大多数的受访者表示现在关注最多的还是世界杯类的藏品，那么在众多的种类当中他们更为青睐哪些呢？我们接着一起来听。我刚才也看了啊，和世界杯有关的藏品啊真是不少，您比较看好哪个呢？ 我还是比较认可世界杯的那个纪念币，确实它的发行单位什么的比较正规，而且我一直对钱币类还是有一定的信心。 那您之前说那个纪念币现在怎么样了？